离境那一面。 Maybe baby灿烂的季节，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，让风痴笑我不能拒绝。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，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。 怎么样，这首古巨基演唱的情歌王勾起了您不少回忆吧？歌曲刚一开始就出现了黎明为电影《大城小爱》演唱的插曲。这部影片是由黎明和王菲合作演出，在上海全景拍摄的，从东方明珠塔到外滩黄浦江，从浦东的基诺大厦到浦西的新天地广场，上天下地，十里洋场进入眼帘，将一段都市的浪漫爱情留在了观众的记忆中，同时留下的也有这首温暖的插曲，黎明演唱的《两个人的烟火》。 你的爱那么多，怎么会不明下落？谁分开就逃脱，千万别羡慕太多。你的爱比一个大城市的人还多，也能容纳任性的我，偶尔小小的错，就让这样一场风波摩擦出回忆的泡沫。是我对你认识太少，还是我自己想得太多？最爱你的是我，否则你怎么养我？否则我怎么可能赴汤蹈火？你说什么都错，你最爱的是我，爱你为差一点走火，带来属于我。 说。一个人是快活，两个人才是生活，两个人都寂寞，倒不如一起寂寞。冰淇淋融化在一个嘴唇怎闪躲，这么多的路都走过，怎舍得剩下我，就让这样一场风波摩擦出回忆的泡沫，是我对你认识太少，还是我自己想得太多？最爱你的是我，否则你怎么养我？否则我怎么可能负担到我？你说什么都做，你最爱的是我，还因为差一点走火，却带来属于我两个。 朋友，告诉我你的愿望，我将满足你。 我想听歌。 还是精细有味道啊。 有相声小品吗？ 拐了拐了拐了， 我要看西游记。 老孙去也。 休闲之旅启程了，去吧。休闲之旅，休闲之旅。 欢迎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，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。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情歌王中出现的歌曲吧。相信你一定没有忽略掉光良的童话，这首歌曲在2005年的乐坛刮起了一阵旋风，大街小巷传唱不歇，连很多不懂中文的外国人都学着哼唱。其实这首歌曲在创作初期，由于光良和唱片公司的理念不合，差一点胎死腹中，后来多亏了光良的坚持，才诞生了这首经典之作。也许这也正符合了光良创作这首歌曲的初衷吧。他想告诉人们，生活总会遇到困难，但是相信梦想，相信坚持吧。你来听这首歌曲，光良演唱的《童话》。 忘了有多久再没听到你对我说你最爱的故事，我想了很久，我开始慌了，是不是我又做错了什么？你哭着对我说，童话里都是骗人的，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。也许你不会懂，从你说爱我以后，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。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，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。你要相信，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。

情人，我仍感激。很爱很爱你，所以愿意不牵绊你，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。很爱很爱你，只有让你拥有爱情，我才安心。 听完了刘若英演唱的《很爱很爱你》，接着来盘点古巨基的《情歌王》。在《情歌王》中，我们发现了王菲的老歌《我愿意》。提起王菲，相信很多朋友都还记得她在1995年金马奖颁奖礼上的率性表现。当时王菲和张学友一起做颁奖嘉宾，上台后她却突然忘了准备好的台词，站在台上想了想，张学友好心要帮她圆场，她却不用，要自己好好想想。全场嘉宾一片寂静，都等着王菲想台词。但是过了半天，王菲笑着说，真的想不起来了，干脆直接颁奖吧。怎么样，这王菲够可爱的了吧。好了，送上王菲演唱的歌曲吧，歌名叫做《我愿意》。歌曲过后休息一下，娱乐大篷车马上回来，稍后见。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，如影随形，无声又无息，触摸在心底，转眼吞没我在寂寞里，我无力抗拒，特别是夜里，哦，想你到无法呼吸，恨不能立即朝你狂奔去，大声世界也不

在好想好想之后出现的情歌，大家听来一定非常的熟悉了。没错，这就是周华健的《明天我要嫁给你了》。很多人都会奇怪，为什么周华健唱的是女孩的心事呢？其实这首歌本来是周华健为一位女歌手创作，但是却没有唱红。后来周华健干脆把它收录在自己的专辑《小天堂》里了。也许因为是自己的原创，周华健好像也比别人更善于表达这首歌的韵味，因此也唱红了此歌。下面呢，再来回味一下这首经典的情歌吧，来自周华健的《明天我要嫁给你了》。 那阵风筝滴答滴答在心中，光闪烁闪烁好空洞，我的心跳扑通扑通地阵阵悸动。我问自己有你爱你有多浓，我又和你双宿双飞多冲动，我的内心忽上忽下地阵阵悸动。明天我要嫁给你了，我要嫁给你了，要不是每天你交通烦扰着我所有的梦。明天我要嫁给你了，明天我要嫁给你了，要不是你问我，要不是你劝我，要不是适当的时候你让我心动。 娱乐大篷车正在行驶当中，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。今天的休闲之旅，咱们一起来聊一聊汇集了32首经典情歌的情歌王。情歌王当中也唱出了一系列的失恋歌曲，比方说黄品源的你怎么舍得我难过。这首歌曲是黄品源1990年推出的首张专辑中的歌曲，一炮而红，也是他最具代表性的创作歌曲，记录了他自己的一段为了歌唱事业不得不挥别的爱情故事。虽然爱情的缘分已尽，但黄品源一直很感激曾经的女友对自己的信心和赏识，并且相信大家都明白这首歌的纪念意义永远不会改变。来听歌吧，来自黄品源的《你怎么舍得我难过》。 对你的思念是一天又一天，孤单的我还是没有改变，美丽的梦何时才能出现？亲爱的你，好想再见你一面。秋天的风一阵阵的吹过，想起了去年的这个时候， 心到底在想些什么，为什么留下这个结局让我承受。最爱你的人是我，你怎么舍得我难过，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没有说一句话就走。却没有感动过， 古巨基的情歌王中，紧随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出现的歌曲爱我别走，是我国台湾歌手张震岳演唱的。张震岳一直都愿意以一个坏孩子的形象来示人，对于这点张震岳自己倒是不介意，他觉得只要自己的事情做好，做音乐的时候就不会心虚，那么尽量在台上台下保持一个样子就好，不会担心别人的议论，反而会使自己显得特别的突出。张震岳觉得做人的底线就是不要影响别人，怎么样，这个坏孩子还是很特别的吧。好了，他的歌还是很好听的，送上一首情歌王中出现的歌曲爱我别走，来自张震岳。 我到了这个时候还是一样，夜里的寂寞容易叫人悲伤，我不敢想的太多，因为我一个人，因为我在想你、yeah、爱我别走，如果你

太虚了，剩下空心要不要？春雨走，花又落，用心良苦却成空，我的痛怎么形容？一生爱错放你的手。怎么形容一生爱错放你的手？ 好了，您刚才听到的就是张宇演唱的《用心良苦》了。既然是情歌王，那当然不能缺少歌神张学友的《吻别》了。要知道，《吻别》这张唱片可是一个销量的神话，凭借着136万张的销量，创下了我国台湾音乐史上的最高纪录，全球狂销400万，直到今天依旧是华语歌坛销量最高的一张，是华语唱片名副其实的乐坛之最。好了，旅行的最后为您送上歌神张学友演唱的《吻别》，希望各位会喜欢吧。这里是娱乐大篷车，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，在这里感谢各位的乘坐，下次旅程不见不散。 前尘往事曾云烟，消散在彼此眼前，就连说过了再见，也看不见你有些哀怨。给我的一切，你不过是在敷衍，你笑得越无邪，我就会爱你爱得更狂野。总在刹那间有一些了解，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，就在一转眼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，不会再像从前。我的世界开始下雪，冷得让我无法多爱一天，冷得连隐藏的遗憾都那么的明显。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，让风刺笑我不能拒绝。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，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。想要给你的思念，就像风筝断了线，飞不进你的世界，也温暖不了你的视线。我已经看见一束悲剧正上演，剧中没有喜悦，我仍然躲在你的梦里面。总在刹那间有一些了解，说过的话不可能会